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9月12号星期六嘅晚上，咁我系爆石啦，咁有离地阿声同埋糖水，大家好。 好，大家好。 嗱，今日咧原本其实咧讲下啲即系 update 下啲叙利亚难民消息嘅，因为其实咧我哋上个礼拜讲叙利亚难民，但系讲本土抗争，跟住讲紧啲离地派同埋喺度本土派喺度闹紧交咁样，即系基本上冇乜点讲难民嘅，咁所以其实 讲过叙利亚嘅系。 冇乜，完全都其實都冇乜點講過敘利亞。冇 講過德國嘅， 就好少都講咗。咁一間講下啦。咁但係其實講呢樣嘢之前咧，咁我今日咧睇一段新聞。咁其實好慶嘅，睇完段新聞之後，因為即係我覺得喂，香港已經搞到咁嘅地步，咁就係咩事咧？就係中聯辦即係呢個嘅主任啊，張曉明咧，又係呢個張曉明啦。佢今日咧就喺一個基本法嘅頒布25周年嘅研討會裏面講咧，佢話特首權力咧唔係限於領導特區政府，而係有雙首長嘅身份咧，係喺中央政府之下特區三權之上，起咗一個連結樞紐嘅作用。跟住仲話香港咧唔係搞三權分立，因為三權分立咧係 for 即係主權國家啦。咁但係香港只係一個地方政權咧，所以三權分立只係即係對香港嚟講有參考價值。咁佢就話咧，即係基本上就講緊咧行政、立法、司法依三樣嘢咧。呢、这個689嘅特首咧係凌駕於香港政府依三樣嘢身上，即係我睇完呢樣之後，我真係超嬲嘅。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咩反應？ 點解咁嬲？ 佢因為張曉明仲話喎，佢知道呢啲咁嘅言論咧會引起爭議，但係都要講出嚟喎，因為呢個係即係表明政即係態度。喂，我就係話其實即係中聯辦主任啦，即係我唔知道佢哋嘅職責係啲咩嘢咧，但係基本上， 呢個講得幾好。 喂，佢做啲咩？佢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其實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聽啊！即係佢係有呢個實權啦。我依佢講完呢句之後，就係成為實事啊？定還是佢只不過係一個旁觀者睇波，跟住喺度講緊？其實咧，即係特首咧就應該咧喺三權之上嘅咁樣。即係我唔係好明 白。但係呢樣嘢行咗好耐咯，你唔知咩？ 唔係 confirm 下佢就係話香港係地方政府，唔係主權國家。三權分立係貨主權國家嘅， 係啦， 佢咁講， 係佢就咁講啦，係佢就咁講。我有兩個反應嘅，第一個反應就係話點解佢可以咁好似阿 Tree 根咁講咁明張目膽咁講出嚟呢樣嘢 ？OK， 即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喂，阿張曉明，即係譬如話，可能嗱有幾個反應啦，香港人點解唔？我嬲就係點解我見到好似冇乜人有反應咁樣喎？佢講完呢樣之後，喂，想 唔係但係佢 暴動啦，係嘛？ 唔係佢講出個客觀事實啫嘛，不嬲都係已經即係呢套一個一隻行咗好耐喎。你睇下陳茂波係咪先？北區發展嘅團地，擺明你都輸送啦，又冇嘢。咁你睇下黃海基嗰單嘢，明明係跟足程序做批曬嘅啦，咁佢一個人夾硬攔咗落嚟。 嗱，即係成日都話口口聲聲話按照基本法咁樣。喂，基本法有寫明話特首係喺中央之下特區三權之上咁樣，冇嘅喎，佢講嘅啫喎，佢講嘅就係、 是。 係 啦，佢點出咗個問題咯，我覺得就係、是、香港係唔係一個主權國家咧？系咪一个主权有主权嘅地方咯？咁基本法话香港系有噶嘛？佢除咗外交同埋军事之外，而家香港系佢话香港冇。咁如果香港冇嘅，即系话香港唔应该有自己嘅奥运代表队啦，香港 足球队啦， 系足球队啦。美国应该取消香港特别法啦，即系有好多嘢要国际，佢应该通知国际社会啦。呢方面， 我唔系好明嘅就系、是，喂，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剔足？中联办主任啊张晓明，即系嗱，我唔明白香港人嗱，你哋班友唔出声，或者听完之后冇乜反应，你系默认咗呢样嘢系事实啦，定系第二样嘢，或者你同我讲话，张晓明其实都系废噏嘅，条友咧废嘅，所以咧唔需要理佢咁样。 唔系行咗好耐噶啦，呢套嘢已经一个睇基本上行咗好耐噶啦，只不过。 即係皇帝的新衣講穿出嚟啫嘛。 唔係，我覺得咁樣又唔可以，即係其實一路都係拖到舊，直到舊年取消咗嘛。一國兩制就係佢否定咗中央聯合聲明，同埋話明俾你聽，以後你都唔會有得普選特首同埋立法會噶嘛。 係咯。 即係其實係舊年取消咗，跟住就係一團法律，而家有一團嘅一團憲政喺度，咁一劈咁樣。 咁做乜鬼高度自治啫？即係基本上成日話我哋成日話高度自治嚇，港人治港，講乜鬼？即係 冇啦，而家唔講呢啲都唔講嘅，我覺得佢哋 都唔講啦，冇啊，根本香港已死啊！我好。即系你话我悲观也好，好 cynical 也好，我觉得香港冇噶咯，你根本就有一个制，而家根本一个制，讲到尾就系、 是。张晓明讲完嘢之后咧，其实有好多人同佢解话嘅 ，OK， 系啦，即系刘少佳已经即刻出嚟话，哦，其实咧，我谂佢嘅意思咧，佢强调咧，即系特首唔 介数嘛， 系、即系阿特首咧，其实咧都系可能可以受到司法同埋立法制衡嘅咁样，即系佢基本上，即系头先阿张晓明就系讲话，即系特首呢个系喺三权之上，即系中央之下嘛，即系依样嘢基本上就系讲嗱咧，基本上特首就系一个皇帝，依法律咧基本上咧系唔可以，即系或者系香港嘅法律咧都唔可以制衡到呢个皇帝咁样咯，真系好恐怖啊！而家去到呢个地步， 但唔系不嬲都系咁啊嘛。好似系咁样做好耐噶咯， 系翻系嘅。咁你话佢之前又话僭建啊，吓、啊，跟住收受呢个五千万嘅利益啊，咁样完全而家都好似冇嗰件事咁样。咁所以即系可能张晓明讲嘅嘢系啱嘅，另一边厢。 我想讲就系佢头先讲咗少少，就系佢点出咗个问题，就话其实你今时今日你应该讲清楚到底香港系应该点样啊，到底系。如果你真係覺得香港係一個地方政府嘅，咁大家各有打算咯。咁即係等於香港啲樓係深圳啲樓啫嘛。頭先講嗰啲咯，你香港特別法一定要取消啦。咁你美國，咁你唔可以香港嗰、那個嗰啲財政司唔可以去咩東盟，嗰啲特首唔可以咩東盟會議同習近平企埋一齊啦。你唔可以有，唔應該喺聯合國有代表啦，係咪先？咁你同埋你，譬如你香港外匯儲備，你地方政府冇理由攞咁多外匯儲備啦，應該交翻俾中央政府啦，有好多嘢係咪先？咁你應該講清楚嗰啲嘢咯，你一路問下佢，一路講咯，唔緊要噶。 我時覺得好嘅，即係你講到即係當然啦，你做就做到好明顯啦。你講到而家你講到出面啦 ，OK， 即係其實都大家都唔需要再有啲咩咁多顧忌，因為依個嘢依個事實時候，咁可以點樣啫？即係嗱，你一係就做順民，即係一係就做暴民，咁一係就做爛民嘅啫。 其實所有問題歸根覺得都係一個問題，就係到底香港人佢想做香港人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定係佢想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咁呢個唔係一個對與錯嘅問題嚟嘅，呢個純粹一個選擇。但係你選擇咗，你就要，如果你係選擇做香港人嘅話，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過咧，譬如我哋做咗選擇咗做澳洲人，如果有一日即係香港澳洲同中國打仗嘅，咁我哋可能會有一個有另一個難題啦，我哋人生入邊。咁如果香港人 究竟係要打大陸啊，定是即係喺度維護個澳洲國家地方安全咧、啊？ 香港人一樣啫嘛。咁你如果選擇做香港人嘅，咁你一定要反抗啊！如果你我唔反抗，我選擇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咁你咪做咯。咁你咪做頭先嗰啲咪會發生咯。即係之餘，你嘅命運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體連埋一齊咯。即係講嚟講去，其實都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問題。咁而家又呢样嘢系好多人唔系咁，又唔系咁，即系好，佢哋又好多人顾全住自己嘅利益，又 cherry pick 一啲理论啊，咁跟住又顾咗又言他啊，又含含糊糊啊，做一样唔做，做呢样唔做嗰样啊，即系咁而家个情况系咁样噶嘛？如果你界定清楚个主权，就好清楚到底应该系点样。 其实都界定清楚啦，而家都讲到咁啦，仲唔够清楚咩？ 咁唔係啊，咁佢又唔见佢真係真係。 做出嚟啫嘛。 咁佢唔叫美国去取消 佢赞唔赞成美国取消香港特别法咧？如果咁讲， 其实我都可以问佢啦，呢啲嘢 可以问佢，你快啲做， 系咯，做咯，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唔好再喺度谂啦。即系我觉得其实有时而家香港人啊，睇下啦，俾时间啦，或者会变咧，或者会点样，或者话民主已经进步紧咧吓，每样已经慢慢行前一步咧，即系国家都好进步啦，或者慢慢已经进步啦，开放啦咁样，即系。等唔好等啦，即系一系你大家决定啦，大家 make a decision，OK，、okay? 即系跟住咧，你就按住你自己嘅计，你自己嘅呢个嘅决定咧，就做行动 ，OK， 一系咧就即系完全投入建制 ，OK， 一系就真系申请定移民啦，即系阿鲁阿图都去啦，即系香港已经即系呢个咁嘅地步啦，咁我系算啦，我系放低佢唔讲住，喂，澳洲有啲新消息喎、啊，我系自从我系上一集讲咗呢个嘅。即係敍利亞難民問題嘅時候，今個禮拜亦都有新消息啦，即係其實話見到即係 Tony Abbott 嚇、啊、決定，即係話佢哋會去可能有機會咧，澳洲會接收12,000+12,000个嘅依個嘅敍利亞難民。 嗯，點睇咧？你哋 喂阿尼迪阿聲，我想聽下你意見喎。 冇啊，依啲都係國際社會一人收啲收咗噶啦，同埋冇我覺得澳洲。依届政府好明显喺联合国扮演一个几主导性嘅角色啦，我哋喺即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里面系主席啦。咁睇个政府嘅趋势，其实喺外交上都系 take 一个比较 active 嘅 role。咁所以佢话要收啲，我都系意料中事嘅。不过老老实实，象征式收啲算啦，因为呢啲嘢身高皇帝远隔咁远，系咪先？即系欧洲冇得解，欧洲冇得讲啦，系咪先？你唔收嘅，佢都涌入嚟嘛，系咪先？咁澳洲要收啲嘅，咁象征式收啲咯。不过我谂，即系澳洲人口嘅话，咁我谂一两万应该冇问题啩。 其实都引起几多问题嘅，因为咧，即系我记得我哋上一集我哋都有。探討過少少啦，即係話我哋即係已經有人係起身反對啦，嘅好明顯嘅第一個就係 Pauline Hanson 啦 ，OK， 仲我諗有其他都有好多人咧去 raise up 一啲 concern， 就係話譬如話經濟角度嚟講，即係話依樣嘢會即係譬如話加重咗嚇、啊、澳洲國民嘅經濟負擔，或者係我哋嘅税項裏面咧，亦都會係多咗好多 levy 嚇、啊，係去照顧一班即係難民啦。 少咗萬二其實。0.005% 咁嘅啫，人口增加。 系啊，我始终有，当然好多人唔同意啦，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觉得 喂唔同意咩？所以讲一次，你唔同意咩？ 就系讲我而家讲呢样嘢咯，即系可能有啲人唔同意我呢个观点啊，但系其实即系我觉得系 well proven 嘅，就系话你一个移民嘅国家或者城市咧，系绝对嗰个发展系会好过一个封闭嘅。国家或者城市，因为你尤其是你澳洲人口老化得咁犀利咧，其实你收难民，其实对个国家长远嚟讲绝对系好事嚟嘅。咁当然有人话哦，咁喂大佬，你话收啲恐怖分子啊、Muslim 啊，但系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啊，澳洲屌你任你 up， 你有几多个系真系激进？即系可能你收十个 Muslim， 可能佢有一个或者两个咁，喂冇得好讲啊嗰啲系咪先？佢即系你就算你收咩国家嘅人都会有啲人走去犯罪㗎啦。咁即系我觉得嗰样嘢你如果weigh the two factors， 咁你一样就係话我对个嘅国家长远嘅经济发展系会好嘅，一样就可能你短期可能你会加重咗个公共福利嗰个负担啦。咁或者你可能你要冇啲风险就可能会有增加咗即係 homegrown 嘅恐怖襲擊啦，即係本土培植出嚟嘅恐怖襲擊。咁你如果咁样睇嘅话，我 係 觉得。 你要啲本土嘢讲啲本土恐怖襲擊啊。 佢用个 terms 啫。 我知。 即係你觉得我哋叫homegrown terrorist 啊嘛，即係喺呢度培育，即係喺度读书，喺度长大。所以我觉得你始终系你收啲，其实对澳洲嚟讲都有着数嘅。咁即係我留意到近期有啲评论啦，就系吓，即係有啲人就笑德国就话喂你收你搞错你真买嘢啦咁。咁我自己睇法就点样讲，你点都要解。其实澳洲最大嘅问题呢，而家澳洲最紧大学嘅问题其实唔系其他问题，最简单就一样就系人口老化。你睇翻个 trend 人口老化得好紧要，你 呢个系咪 official 嘅？ official 你可以上网睇到噶，上网睇嗰、那个好似唔知 Treasury 定唔知边度，你上网 search 咧睇到个人口老化率，你三讲紧嘅系三即系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咧，你一个人要即系 support 四个人嘅 pension 啊。 系。 咁你点定啊？你点定啊？所以澳洲根本上系冇唔接受移民嘅本钱，只不过你可以拣收啲咩移民啫嘛。系啊，而其实大家都知道，澳洲如果你要收嘅话，你就系会收好多 Asian， 收好多 Chinese， 主要其实系收 Chinese， 因为中国人口多嘛。咁但系你尽量就系做到 demographic 就系、是、就唔好偏埋一边咁解啫嘛。咁基本上系澳洲系冇唔收移民嘅本钱，只不过你收啲咩移民，你就可能而家仲可以拣下收下啲咩人咁。咁今次既然咁又有人道灾难咯，咁你收啲难民嘅，咁系我觉得无可厚非嘅，系咪先？ 嗱，有啲回应啦，头先之前阿 Sam 你都有讲过，就系话对呢个嘅长远经济效益，都可能对澳洲嚟讲系有帮助嘅。但系另一方面咧，即系其实呢排嘅新闻都有讲噶啦，即系陆陆续续咧开始啲嘢爆出嚟，就系话，譬如啦，我哋之前我哋咪讲过话轰动全世界嘅一张相，就系嗰个叙利亚嘅三岁细路仔喺嘅尸体喺个土耳其嘅海滩上面。嘅嗰張相咧，咁其實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原來咧佢啲屋企人咧就發覺啦，嗱佢唯一生還嘅就係佢阿爸啦 ，OK， 咁佢阿爸咧原來咧就係、是、俾人發現咧係就係、是、嗰個偷呢、這個嘅偷運人蛇嘅呢、這個嘅 human smuggler， 佢就係嗰個蛇頭啦 ，OK， 原來就俾人發現咗呢樣嘢 ，OK， 第二個俾人發現嘅就係話而家開始咧。陆陆续续咧，有好多假嘅扮系呢个嘅叙利亚嘅难民咧，去尝试用唔同方法咧，去涌入去德国啊，或者系欧洲唔同嘅地方。ISIS 咧仲有报道话咧 ，ISIS 咧佢话会有6000个已经啊系扮紧呢个嘅叙利亚难民咧，系去唔同嘅欧洲国家度即系渗入去啦咁样。咁其实无可否认，呢样嘢就真系正正实实系会对国家安全系受到极大威胁。而呢样嘢即系如果嗱澳洲。收万二个话，你话好啦，收万二个，十个有一个会做坏事嘅，喂都大剂喎。咁基本上你而家就同紧啲即系国民讲就话嗱，我而家就冇办法啦，我要收万二个难民啦。嗱，咁但系可能咧十个里边有一个咧就会系 ISIS 嘅咁样，咁真系唔得噶。咁又可唔可以用一咁伟大大爱呢样嘢去讲普世价值去？但系另一边厢系对国家绝对受到严重嘅威胁咧。我又有啲摇动喎喺件事上面。 即系咁讲啦，首先就系阿 Sam 讲嗰啲啦，即系首先你。澳洲系冇得唔 participate 嘅。当你呢个国际社会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呢，澳洲系冇得，你一定要做咯。基本上系，你系咪呢个国际社会嘅部分？你系咪西方世界领，即系你系咪仲系领导紧呢个世界嘅呢个群体嘅一部分呢？咁如果唔系，你基本上，如果你觉得你仲系嘅，其实你系应该要做啦。咁但系你话其实你谂下，如果佢收12000人，佢而家嚟啦咩？唔系噶嘛，第一收容。Okay.如果你唔系第一收容嘅，你梗系查佢祖宗十八代先俾佢嚟噶啦。呢个第二点啊，同埋我想讲，即系如果本住呢个人道精神，就系话，其实你就话，其实我觉得 Bill Shannon 讲得好嘅，今次就系话，你见到嗰个人浸死，你救佢嘛。咁你而家譬如十个人浸死，你而家唔系啊，你可能讲紧1000个人浸死，咁有一个系恐怖分子嘅，你系咪为咗嗰一个人而牺牲另外嗰？999个人，咁唔系咁样噶嘛？你如果你救佢哋心态系，即系你收佢哋心态，你认为你系救佢嘅，咁你就要，即系你就要收佢噶啦。咁同埋你系咪真系咁惊 ISIS 咧？而家 ISIS 呢样嘢系周围都系噶啦。咁同 即系自己澳洲都有，即系自己澳洲都有土即系土生土长嘅走过去添。 讲翻就系话，成日我哋讲到好，我哋个政府好强硬，话要去保护我哋 border 啊，咩保护我哋啊，即系好似一个强人咁走出嚟。其实我觉得调翻转头就系话，我记得嗰阵时咧，巴黎 Times 嗰阵时咧， 系 我哋系同人嚟讲咩啫？我哋同人嚟讲就话，即系你呢啲唔系叫强硬，其实。你咁驚 ISIS 係顯出你嘅恐懼咋嘛。即係係咪咁軟弱呢澳洲人。咁另外再講再推進一點就係、是、講真的如果你嗰12000人嚟到澳洲生活即係佢可以喺呢度生活 佢都要去，佢都要去 ISIS 嘅。咁系咪有啲问题？即系其实到最终你系要 win by 你嘅 idea 噶嘛？你到底系咪有啲更加好嘅嘢 offer 俾跟 ISIS 嗰啲人？如果佢嚟到呢度生活都要去做嘅，系有啲问题咯，我觉得。 因为有个宗教价值喺里边咁样嘛，即系佢唔会睇你冇话佢超然噶嘛，佢都做到佢都做得恐怖分子啊，佢唔系用呢个世界嘅人谂嘢方式谂嘢噶啦嘛。 系即系都死咗都有啲处女喺度等紧佢啊。 头先阿唐叔讲咗收就一定要收啲啦，收多定收少咁解噶嘛。咁你头先话嗰个細路嘅阿爸系人系蛇头㗎嘛。咁即系其实个細路嘅阿爸系英雄嚟喎，因为带领佢啲同乡逃离呢个战火，逃避战火，逃离 ISIS 个魔掌喎。咁其实系英雄。 收钱啊。 收钱。我又想知道究竟有几多人俾得起钱喺嗰个环境。同埋佢系收钱咁。咁我都收返啲居马费都应该嘅。喂大佬，我要安埋条船，大佬又要 move 咁多人。咁我觉得收返啲管理费都好应该啊，你都要疏通下係咪先，安埋条船你都要畀船家係咪先，做下 logistic 咁，我觉得我好飞嘅。 咁至于佢咪个船家囉，而家就係话緊。 佢咪个船家。喂咁我諗佢条船都冇埋啦。咁即我觉得呢啲唔系 point 嚟嘅，即系究竟你话佢有冇收钱，系咪蛇头咁，呢个唔系呢个 beside the point。 the point 系究竟佢哋点解要走难，同埋跟住之后点处理呢个问题。 嗯， 即系澳洲收唔收咁。咁你话头先你听我喂十个有一个做坏事嘅，屌你澳洲本土出世嗰啲十个都可能有一个做坏事啦，啱啱啫，冇乜分别嘅，只不过。即系你话哦，可能佢系恐怖分子，可能对个社会有危害。即系其实好老实讲啊，澳洲，唉，上次嗰单所谓个恐怖袭击，嗰条友根本同 ISIS 系冇拉楞， 连企都冇。佢系想掏光，但系掏唔到。 唔系啊，系 ISIS 企。 唔系嗱，我解释俾大家听，即系呢啲嘢我有少少认识。即系其实咧，成个 system 系。点样 run 呢，大概括啲嚟讲咧，就系呢边嘅特务机构咧，其实 mon 住究竟有啲咩人系同嗰啲恐怖组织有联系。咁所以如果一有联系嘅话咧，佢哋就会 target 呢啲人。咁变咗就系话，你嗰啲所谓嘅 long wolf attack 咧，系好难 detect 嘅。即系话我完全同 ISIS 冇拉楞，我完全冇去过中东嘅，系啦，我系 homegrown 嘅，咁然后我突然间可能好似嗰条友咁样，可能食饱饭冇事，我就去拿支枪劫，即系走入个 coffee shop， 我完全根本就同 ISIS 冇拉楞，你梗系 detect 唔到啦，系咪先？但系so far 其实我哋个政府，即系我对佢哋嘅处事手法有啲相确啦，但系无可否认嗰个情报机构系做得几好噶嘛，即系你所有人同 ISIS 系有联系，其实佢哋都知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你话收呢啲难民会唔会增加咗恐怖袭击嘅风险呢？咁当然系会啦。咁问题就系呢一个风险系咪 acceptable， 系咪同埋系咪 manageable 嘛。咁你问我，我觉得应该系囉。无可否认系会危，即系有呢个风险喺入面嘅，但我觉得个风险系咪 overrate 咗，即系咪俾人夸大咗啊，系咪即系大家所谂得咁紧要啦？ 对呢样嘢都要睇下，即系澳洲嘅人民对澳洲政府同埋或者系一啲即系呢啲嘅机构有冇信心呢样嘢咯？即系如果好似头先咁讲，系澳洲系要去接受即系呢个嘅人道责任嘅，呢个好正常。咁但系就系话澳洲呢个政府。可唔可以去 get ready， 或者俾到澳洲人有信心，佢哋係可以做好呢个保安工作，或者係佢哋可以做好呢个审查工作，佢去確保将呢个咁嘅危机或者呢个咁嘅probability 减到最低，咁先至可以，即係或者係去 prove 到俾到澳洲人去一个感觉，就話啊 ,ok, 我哋去接受呢班嘅难民，但係我哋都去完全係可以保障到澳洲人係喺呢件事上面係唔会有呢个嘅，即係话国家安全会受到威胁，呢样嘢係可以做到万全俱备嘅，咁咪得囉。即係咁，如果澳洲可以做到呢、这个政府可以做到呢个咁嘅情况，喂我无人欢迎喎，但係即係可能我对呢个 Tony Abbott 呢个政府真係信心唔大啦。 我 冇嘅，呢啲嘢冇话百分百嘅，只不过即系好老实讲，你问我，我觉得好实际角度去睇。咁你话收呢个嘢就一定系国际社会嘅人收啲解决咗佢噶啦，同埋肯定系如果咁样样搞落去，搞唔掂啦。你好似 cancer 咁样，扩散出嚟都系，即系我觉得联合国或者就算联合唔以联合国名义出兵，可能以阿拉人，即系可能你联邦咁样，即系可能以美国为首嘅你啲西方社会，我觉得点都要即系 ISIS 呢个嘢，你真系要搞掂佢，如果唔系没完没了。咁呢个第一点，你第二点就系你收难民，咁我承认你收难民的而且确系会增加咗国家安全嘅风险。咁澳洲嚟讲，我哋系有本钱话收少啲嘅，即系我你觉得一万有即系一万危险啲，你咪收几千咯，象征式收做个样咯。咁因为好老实讲，呢坛嘢你一定系澳洲，唔系一定系欧洲咩噶啦。你大佬你冇得唔咩，因为你唔咩啲难民种入嚟啊嘛。但系我哋澳洲咁远， 啲人批评，即系其实啲人批评德国系有啲无聊嘅，根本佢挡唔到噶嘛。咁你都挡佢唔到，除非你开张肥佢。咁你点啊？ 其实我觉得德国是有啲手滑头嘅，因为德国话哦，我哋无限量接收，屌你咁撚远，你西边啊嘛，扑街，你明唔明啊？咁你即系你东欧嗰啲已经收唔少啦。如果你谂下，你要去到德国，你话你收，咁其他国家好难话唔收啦。咁同埋即系浸一浸咁涌埋嚟，喂大佬，涌到你德国嗰度都已经唔系， 佢因为要开张房 啫嘛，除非就我觉得我哋澳洲系有本钱话，喂我收少啲，我唔系咁 OK 啊，咁我都冇问题。呢啲嘢真系唔合格，全世界每个国家啲人收啲咯。其实我觉得咧，应该咧做个 survey 嘅，俾佢哋拣世界上十个国家或者廿个国家，你想去边个？我想知道中国嘅 rating 有几高咯，系咪先？其实我觉得我哋应该伟大社会主义族，佢哋应该收啲啦，因为共产主义系国际主义嚟噶嘛。 我哋中国有唔少穆斯林喺新疆嗰边。 系啊，唔系啊，咁因为嗱，你谂下西方社会， 仲加到新疆疆独嘅本钱咯。 唔系嗱，咁你即系你 咁唔系香港应该收噶，嗰啲普世价值派陈建文嗰啲应该大力推崇 啊。系咯，我觉得大陆系应该要收咯，即系因为系咪先马克思主义即系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咁啊？我哋又唔系西方帝国主义系咪先？啱啱先？又唔系资本主义，我哋系全世界而家仲挂喺天安门故宫出面噶嘛？全世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嘛？ 喂，咁讲开讲埋啊，其实即系点解讲翻嗰啲右派啊，同特别系澳洲啊，就系、是、其实穆斯林呢样嘢咧系要好 sensitive 咁样去 handle 嘅，咁好难讲咩系 sensitive， 因为你。sensitive 就系你要成日 sensitive 噶嘛？点解要咁 sensitive handle 咧？就系你唔想有而家咁嘅情况出现喺澳洲嘛？即系你唔会想同印尼系一个敌对嘅关系咯。坦白讲，你唔想有一千万人涌过嚟澳洲咯，系好戇鳩嘅。你讲埋呢啲嘢，同埋佢哋真系唔系嘛？坦白讲， 即系点样？我唔系好明白， 即系其实你点解咁 sensitive？你要呢样嘢就系，因为你隔篱嗰个国家系一个2亿人嘅穆斯林国家嚟噶嘛，坐船就过到嚟噶咯，即系有啲人，即系澳洲有啲人好教噶嘛，即系觉得穆斯林魔鬼啦，佢哋魔，咁佢魔鬼俾你睇咯，就咁啫嘛，即系你唔想同印度，你唔想同印尼有一个咁样嘅关系噶嘛，所以我只系想强调系应该系 sensitive 咁样去看待嘅，咁你话 Tony Abbott 会唔会，即系呢个政府会唔会，咁佢都远咗啦，佢上咗台之后。喂，同埋我仲想讲呢，其实你嗰个人道精神呢系唔只系大，即系唔系话左交大外咁简单嘅。系好核心嘅喺西方文化入面。你系呢样嘢系我都唔知点讲啦，即系你系唔可以放弃嘅，放弃咗你就系冇其他嘢嘅。咁同埋如果你系即系譬如你假设你系一个移民嚟澳洲咁讲啦，其实你都系贪佢咁咋嘛。你如果唔系你无谓嚟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我听咗譬如陶杰嗰啲咁样论点咧，都好耐。咁我想指出一样嘢咧，就系、是、即系佢嗰种论点一般嚟讲就话，譬如话我希望一个强人啊，即系咩奥巴马啲好软弱啊，点样系啦，即系要一个好似有少少类似翻去以前东西方冷战嗰种。要有一个戴翠尔夫人啊嗰种咁样嘅政治领袖咧就好啦。即系我想讲最错系咩咧？呢 佢哋種講法同埋思想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個世界係遠比嗰陣時複雜嘅，係唔會有咩強人出到嚟係控制到呢個世界嘅。因為世界只會走向越嚟越複雜，所以因為你各用通信啊、科技嘅發展嘛，呢個係造成嘅嘛。所以其實將來嘅世界係大家要 handle 嘅係複雜嘅世界，而唔係一個簡單思想成日諗住。我哋要保留住我哋保護住我哋自己生活方式，保護住，即係呢樣嘢唔係你想保護就保護得到㗎喇。 其實嗱，即係你大家都聽到啦，我哋其實南風槍到咗七十幾集，其實我哋都有promo緊澳洲嘅，所以香港人呢，即係如果你又唔想做順民嘅，咪又唔想做暴民嘅，咁咪移民啦嚇，咁嘅即係我哋澳洲無限量歡迎啊，即係總之有錢就得㗎啦 ，OK？ 咁我哋嗱今集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好啊， 拜拜， 拜拜。